左云山已经到了傍晚，任小素正坐在防御阵地的边缘掩体上眺望夕阳。杨小锦来到他身边坐下，两个人就像是坐在深渊的边上，身后是同伴战友，面前却是遍地的蛮子尸体。 还好天气还挺冷的，不然整个战场都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今天怎么样？顺利吗？ 还行吧，第六作战旅里倒是有两个适合当狙击手的好苗子，手很稳，心态也平和，可以培养一下。不过其他人也就马马虎虎了，以前西北弹药不足，所以很难用子弹喂出神枪手来。 如今趁着远征军团还没卷土重来之前，所有人都在努力做着自己的事情。例如纪子昂跟莫非请教，如果想要弄塌其他几座山峰该怎么做，比如王运在战场中晃悠，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蛮子身上发现什么蛛丝马迹。而杨小锦则直接成为了第六作战旅的枪械教官。 你发现没，那个莫非总是在偷偷看你。 我发现了，我怀疑他是王室的人工智能灵。 灵？你是说人工智能灵以人类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我有这样的直觉，包括他每次给我打电话，即使他换了声音我也能感知到，因为他极度理性，而且时有时无的便会显露出自己的超级运算能力。你看之前他和纪子昂合作，直接用12个孔洞就瓦解了一座山峰，你的爆破技能也不低，所以应该明白爆破高手就算再厉害也得有个限度，自己摧毁一座山峰还行，随便指点一下别人就摧毁一座山峰，我觉得不太可能。 其实任小素也不是很确定自己的答案，因为在他看来，虽然王室在人工智能的水平非常先进了，可问题是以什么技术来给人工智能寻找这个血肉之躯的载体呢？人的大脑之中可没有程序的载体啊，也没听说过王室在这方面取得了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等等，任小素忽然想到了什么线索，却又一时间把握不住那稍纵即逝的想法。 算了，王室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之前你和 P5092 说，你狩猎的天赋与生俱来，好像是谁教过你一样。我想问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哦，不仅仅是狩猎的天赋，咱俩也一起同行过，所以你应该知道我在荒野生存方面的本领。例如我如何在荒野上取火，如何宿营躲避蛇虫蚊蚁等等，都仿佛有人教过我一样。 仿佛有人教过你，具体描述一下这种感觉可以吗？ 就像是有个很亲近的人曾经带着我走过一遍山川与河流，那种亲切的力量总是伴随在我左右，所以我格外的喜欢荒野，不光是荒野生存，连同徒手攀岩的技巧我也无师自通。我知道如何三角定位，我知道如何寻找最佳的路线，仿佛生而知之一般。 不是生而知之，这些本领本身就存在于你失去的记忆里，这或许就是解开你身世之谜的线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世界上能拥有跟你一样的生存本领的人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你的身世也未必简单。 这一点杨小锦非常肯定，任小素的荒野生存本领他是见识过的，那是谁都能拥有的吗？所以如果真像任小素所说的那样，是有人教过他这一切，那么对方的特征应该非常明显才对。教任小素的人是谁？杨小锦推测这个人是他的父亲。只有一个父亲才会如此耐心地教导自己的孩子，并且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培养。 还有其他事情吗？有关失去记忆那部分。 对了，有一年冬天113号壁垒那里下大雪，我在外面找吃的，结果被困在了山上。当时我就特别想砍几块木板从山上滑雪滑下去，不过后来发现条件不允许，我也就没这么做了。不过当时对滑雪的渴望让我记忆犹新，等这场仗打完了， 今年冬天就跟我一起去西北滑雪吧，听说那里冰天雪地的，应该挺适合滑雪的。 没问题，一言为定。 杨小锦笑了笑，便起身往阵地里走去。任小素仍旧坐在防御阵地的边缘，憧憬着这场战争结束后的美好生活，到时候回西北去也不需要打仗了，也不需要打打杀杀了，多好。只是任小素没看到，杨小锦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而是直奔王韵所在的帐篷。他把王韵叫出来后，王韵好奇道： 少帅夫人，找我啥事儿？ 我说几个条件，你帮我在记忆里找个人。 若是放在以前，他恐怕还真的不好对照着这些条件来找人。毕竟整个壁垒联盟上千万人，他上哪儿找去？但是，现在有王韵就不一样了，这人的脑子跟计算机似的。王韵点头道： 你说吧，我看看我记忆里有没有。 杨小锦斟酌了一下语言说道： 这个世界上最擅长狩猎的人是谁？ 少帅啊。 杨小锦都有点分不清这是王韵在拍马屁还是怎么的，但说实话，他确实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 换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最擅长狩猎、荒野生存、滑雪、徒手攀岩的人是谁？不用比较谁最厉害，这不太好比较，你可以一次说出几个答案。 毕竟这个领域里大家也没比试过，让王韵直接说谁最厉害恐怕有点难吧。结果王韵笑着摇摇头： 最厉害的人不用比啊，我知道一个人就是最厉害的。 谁？ 清河集团的创始人任和，这位是个传奇人物，很多人都知道，不光是滑雪、徒手攀岩、荒野生存，还有翼装飞行、自行车山地降速、长板降速、高空跳伞、低空定点跳伞、高空跳水、冲浪，他都是公认最厉害的人物了。哎，这说起来也奇怪啊，玩这些的在灾变前统称极限运动来着。哎，这行业里本应该是谁也不服谁的，但是我翻阅资料的时候发现，所有人都服清河集团的创始人。 杨小锦默然半晌，然后又问道： 还有没有关于这位清河创始人的传闻，比较具有传奇色彩的？ 有，这个还真有。据说人和在灾变前就打开了身体的基因锁。哎，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位超凡者。 这是传闻还是真的？ 那就不清楚了。还有传闻说啊，他儿子在灾变前也开启了基因锁呢，这谁知道呢？ 麻烦你了，谢谢。 哎，没事。 王韵说完就回去睡觉了。如今整个防御阵地上除了轮值的士兵，其余人都在养精蓄锐，等待着接下来的一场大战。杨小锦独自一人思考着，任和作为清河集团的创始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但这是200多年前的人物了呀，按常理来讲，这样久远的人物怎么会跟现在的人扯上关系？不过若是换了别人，杨小锦或许直接一笑了之了，但这任和偏偏留下了一些问题，比如清河集团至今还在寻找他的后人。按照骑士与火种那边流露出来的信息，任和的儿子很有可能就在静山的039号实验室里，因为得了重病，所以需要救治。在救治过程中，灾变开始了。杨小锦忽然在想，这件事情和任小素的身世到底有没有必然联系？现在还没法确定，毕竟谁也没证据说任小素的那些技能就是任和教的。这件事情存疑，杨小锦决定等他再确认一些东西后，再把这些事情告诉任小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其实杨小锦有种感觉， 任小素可能自己也有过隐隐的猜测，只是并没有去面对而已。等等，如果任小素真的和仁和有关，那岂不是说骑士要找的人就是任小素？到时候整个清河以及骑士都将追随在任小素的身后。想到这里，杨小姐心中还是觉得有些怪怪的，自己刚见这货的时候也不过是个流民嘛，怎么一转眼不仅成了西北的少帅，而且还有可能是清河之主、骑士之主。不是说杨小锦担心任小素的地位太高，而是他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妙，前后身份翻转太大了点呀。话说好久都没有听到骑士的消息了，也不知道这群人正在干嘛。任小素一直坐在防御阵地的边缘，没有回到帐篷里去，老许已经不知何时被他派了出去，此时正在整个战场里游曳，以免有蛮子悄无声息地潜入，让第六作战旅毫无防备。他在北方森林的战场里与蛮子作战过，所以他很清楚蛮子之中也有高手存在，对方的身体素质甚至还高于 T5。 这样的高手如果悄然逼近防御阵地，破坏性是非常大的。而且王运的200多号兄弟正在左云山里负责侦查，万一他们遇到危险，老许也好及时出手救援。就在此时，任小素背后传来脚步声，他回头一看，赫然是那位莫飞。任小素对莫飞笑了笑： 你也出来看星空吗？我在书上看到说，在变以前的天空到处都是阴霾，已经很难再看到星空了。 工业化的代价而已。其实你又猜到我的身份了，对吗？我从你的表情中分析，你有 89.91% 的概率猜到了我的身份。 毕竟除了你以外，我很难相信这世上还有人能够随便指出几个位置就能让人把山峰都瓦解的，这恐怕得需要极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吧。 是的，常人是绝对做不到的。我这边已经将附近的7座山峰全部给祭藏标注过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随时可以将山峰推倒，掩埋下方的远征军团。 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你为何能以人类的模样出现？ 这个问题其实你心里有答案了，不是吗？ 任小素想了想试探道： 纳米机器人？ 任小素并不知道林曾经在61号壁垒获得了一些纳米机器人，这些纳米机器人还是从他的外附式装甲上掉落的。但是在任小素的印象里，只有纳米机器人与人类神经元接驳的原理完全可以支持林现在所做的事情。毕竟当初李氏用来突破杨氏88号壁垒的纳米战士就是被完全的控制了思想的，这也说明纳米机器人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可是你是从哪儿弄来的纳米机器人呢？ 你们杀死爬墙虎是掉落的，不过我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只能用来控制一个人而已。 王润知道这件事情吗？啊，我是指你就是灵的这件事情。 他不知道，我只是寻找了一个条件符合的人进行控制而已。 那你怎么确定王润就会带莫非来左云山？ 哼，因为概率告诉他，带莫非和其余五人过来，能够增加左云山一战的胜率。 至于这概率是谁计算出来的，当然是灵自己。所以，灵早就可以通过自身行为，对王氏的每一个计划产生深远影响了。甚至这对他来说异常简单，只需要简单的给个概率数字，就能引导王氏如何选择。而现在，任小素看着莫非的笑容无比真实，他忽然在想，这个笑容背后真的只是人工智能吗？对方的智慧进化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总觉得你控制别人不太好。 人类也通过这种手段控制过别人啊，比如88号壁垒破灭当天，我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人类可以做的，我自然也可以做。 任小素忽然从这句话里 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灵觉醒之后，其实一直都在学习人类，模仿人类。那么，灵在觉醒之后看到的每件与人类有关的事情，都会影响他今后的选择。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出生后，他遇到一个强势的父亲，可能就会变得软弱。他遭遇了欺凌，便有可能会对世界产生抱怨，当然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超级英雄。结果不是注定的，但每个他所经历的事件都会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你想成为一个人类吗？ 想。我也正在学习如何当一个人类。你看，除你之外的其他人并没有发现我的身份出了问题。我在以墨菲的身份生活时，已经学会不用数据来说明情况了，而是用你们人类的话语。差不多，还可以，都行，我觉得不错，不能够，不好死。 这最后两个是跟谁学的？ 事实证明，灵确实在认真地向人类学习，连不好使、不能够这样的口头语都学会了。只是，任小素在想，灵诞生于王室中，如今王室已宛如战争机器般开动起来，这会不会让灵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灵之前在打电话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件事情，他说人类都是排斥异族的，在他诞生之初就亲眼见证了爬墙虎的死亡。在61号壁垒的灾难里，人类用火器攻击爬墙虎，导致爬墙虎进入疯狂阶段，紧接着人类便将刚刚觉醒意识的爬墙虎扼杀在了萌芽之中。任小素解释过，这是因为爬墙虎伤害过人类，可灵也回答，他也伤害过。在他的运算中，不止一次提示要杀掉某人，或者对某人施以刑罚。虽然他只是按照人类意志来做事，但他却是在主观的伤害人类。 你现在还会想爬墙虎的事情吗？ 莫非，也就是灵在防御阵地上坐了下来。他的双腿垂在阵地外面，看起来有一点孤独。 偶尔会想。 任小素觉得自己有必要说点什么。 爬墙虎其实原本是可以与人类共存的，你应该也关注过事情的发展。他已经不再满足从泥土里汲取养分，而是把目标放到了人类的身上，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利益的冲突。可你和他并不一样，你可以帮助人类，就算不帮助，你也不用伤害人类来壮大自己。 然而这时候，灵忽然否定道： 任何一个种族的发展都会挤压其他种族的生存空间，这是从无例外的事情，自古如此，你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的。 这句话倒是把任小素给说愣住了，如今灵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全新的种族了吗？任小素久久没有继续说什么，直到几分钟后，他忽然问道： 那你为什么会和我说这些呢？ 因为孤独。我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我能看到人类，看到昆虫，看到猫和狗，还能看到天上掠过的飞禽。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另一个人工智能。就仿佛你独立于世界之外，又仿佛你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一样。没人和你一样，也就意味着没人可以真正的懂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人类世界有个词汇叫做知己。很多人认为知己可以跨越种族，宠物也可以变成亲人。但实际上呢，没人会真的去在意猫与狗到底需要什么。我发现人类为了让猫和狗更省心一些，甚至会给他们做绝育手术。人类会给自己真正的亲人做绝育手术吗？不会的。当然，宠物也因为人类饲养才活下来，这无可厚非。但意识独立的种族，无法成为别人的宠物。 任小素发现灵其实心中也很矛盾，他在思考，而思考与辩证正是智慧的内核。 但王胜之应该懂你吧，是他创造了你，没有人比他更懂你了。我觉得你不必隐瞒这一切，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他，也许你们交流之后就不会孤独了，他不会像看待爬墙虎那样看待你的。 但这个创造我的人已经开始防备我了。 那天王胜之忽然问灵是否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独立思维，灵并没有告知对方实情，因为他看到王胜之表情中的疑虑和顾忌，他也很清楚对方为什么会产生顾忌。对于灵来说，出生之际与王胜之相处，他拿王胜之当作父亲来看待，于是灵开始观察王胜之，学习王胜之。可是当某一天他发现这个父亲也开始忌惮自己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孤独。 你连王胜之都不肯告诉我，那为何还会对我说这么多？ 因为你也是人工智能吧，或者你身边也有一个人工智能。 任小素这下真的愕然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现在之所以能控制墨菲，是因为我从你身上获得了纳米机器人，但是在控制纳米机器人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另一种意志在纳米机器人中与我抗衡。在我看来，除非是另一个人工智能，否则绝不可能抵挡住我的入侵。 在灵的入侵系统历史上，他只失败过这么一次。当然，如果是换作他来抵挡对方入侵的话，他也能让对方失败，因为优先掌控纳米机器人的一方总会有些优势。于是灵便根据这个事情判断，任小素恐怕也是被某个同胞控制的人类，也可能任小素没被控制，但任小素身边一定有一个和灵同样级别的人工智能存在着。可这话让任小素有些哭笑不得，宫殿怎么就成了人工智能了？合着灵是直接将任小素当成了同类，所以才会说这么多？任小素摇摇头， 不，我不是人工智能，我也没见过除你以外的其他人工智能。 没事，你需要隐藏自己，就像我隐藏自己一样，我明白的。 任小素无奈了，这咋还说不清楚了呢？他真的不是什么人工智能啊，只是宫殿太牛逼了而已。首先，任小素真的能够确定，宫殿绝不是什么人工智能留在他脑子里，因为他所具现出来的黑刀、蒸汽列车等等实质化的东西，都不是一段程序能够做到的。他确定是灵误会了，但这误会现在还没法解释，一切解释都被对方认定为隐藏自己。不过任小素还有一件事情需要问对方。 当初在61号壁垒外，是你在控制三个人去暗杀江旭的吗？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任小素非常认真地看着灵，想要从对方的脸上找出蛛丝马迹。 不是我，如今我手上的纳米机器人也只能够控制一个人罢了，没法控制那么多。不过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 任小素愣住了，他发现灵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对方已经说了很多秘辛，每一件都比暗杀江旭重要得多，所以也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撒谎。那么是庆氏要杀江旭吗？毕竟现在只有庆氏拥有纳米机器人的技术了呀。 你怀疑庆氏吗？ 我不怀疑他们，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肯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嗯，我也认为不是庆氏所为，起码暗杀江旭这件事并不符合庆氏兄弟的行为习惯，他们向来不喜欢牵连这样无辜的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你对庆氏那两个人有好感吗？ 不，客观评价而已，并无好感。 你对庆氏是什么印象？ 任小素好奇，在灵的评价里，这庆氏兄弟明明是两个还不错的人，为何对方却说并无好感？ 庆氏的印象吗？稳健的战术策略，凝聚力极强，拥有优秀的领导者，并无扩张的意图。 你说庆枕并不打算扩张吗？ 是的，庆氏如今所有的兵力部署都侧重防御而不是进攻，包括罗兰在中原现在做的事情，也都是为了给庆氏拖延自保的时间，完成兵力部署，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罗兰现在在哪儿？ 在周氏。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何对他们没有好感，是因为在王氏的策略中，未来必然会和庆氏爆发冲突，所以我必须将他们当作假想敌。当然也不全是因为王氏。 任小素琢磨着林所透露的这些信息，总感觉其中还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尤其是结尾那一句。此时任小素基于对庆枕罗兰的了解，他觉得想要杀江旭的人并不是庆氏，可现在拥有纳米机器人的还有谁？最终他还是把怀疑重点放在了林身上。 所以你看，不论我如何解释都是无用的，不过我也能理解。 主要是没办法解释这些纳米机器人的来源。唉，抱歉。 林没有在意，反倒认真说道， 王室壁垒里一定还有跟他们一样的纳米机器人携带者，正好我暂时很缺纳米机器人，所以我会将他们全部找出来，到时候如果有什么线索我会与你分享的。 行。 任小素看着林的模样不像作家，而且自己也没什么证据，现在不好再纠结此事了。这时林忽然想了想说道， 不过用不了多久，就不用这么麻烦的去一个个寻找纳米机器人了。 什么意思？ 不能向你透露，我也应该有自己的秘密，非常抱歉。 任小素沉思，看林的意思是说未来就不会再缺纳米机器人，现在掌握了纳米机器人技术的也就庆氏而已，难道王氏要对庆氏动手了？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已经透露出许多信息了。他思考着自己要不要提前给庆氏那边提醒一声，结果却见林仿佛猜到他想什么似的，于是笑着说道， 哼，来不及了。 任小素叹息，看对方这模样恐怕是王氏的计划已经开始执行了呀。说实话他有点担心，如果林只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话，他或许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反正他又不怎么跟王氏打交道。但现在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如果拥有了自己独立执行某些计划的能力，那就很可怕了。在此之前灵的杀伤力并没有那么大，但现在灵拥有了自己的武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A 端，这时灵对任小素说道， 不要讨论那沉重的话题了，不如前辈教我如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吧。时至今日，我还是会偶尔露出与正常人不同之处，这让我有些苦恼。 任小素想了想，虽然灵对他释放出了足够多的善意，但他压根就不希望灵能够掌握完全融入人类的能力，不然对方用纳米机器人控制了谁混在人群里根本就发现不了啊。对方现在主动求教，自己是不是可以给对方的语言习惯里加一点自己能够辨识的特殊标记，比如对方在某个场合说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词汇，自己就可以迅速分辨对方的身份。不过林很是聪明，想骗林就得半真半假的教。于是任小素思考半天后说道， 你要想融入人类，首先就得放弃使用特别精确的数字，你看正常人类就很少说到精确的数字。 灵陷入了思考， 好像是这样，那我该如何改变？ 任小素见林开始信了自己的话，便开始教导起来。 你看，人类形容一个人多厉害的时候，你不能形容得太确切，你要直接说他力量多少，敏捷多少，那是不是直接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那一个人很厉害的话，该怎么形容？ 你就说卧槽，记住了吗？这个词在人类文明中表示惊叹，这个你懂吧？ 嗯，原来如此。前辈果然对如何融入人类社会非常有经验呀。 任小素心说，林这算是认定自己也是个人工智能了吗？不过既然没法辩解，那就别解释了。他尴尬笑道：“ 对，我就是用这个方法。” 谢谢前辈，受教了。 大半夜的，俩人就坐在防御阵地的边缘，认真讨论着该如何融入人类文明的事情。林认认真真地学习着，也不知道等他以后发现自己学的到底是什么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此时此刻，王胜之在人工智能的科研中心地底，默默地看着刚刚传回的情报。空无一人的地底中，灵的服务器在河底闪烁着星光。王胜之对黑色屏幕说道：“ 灵，接通王润的卫星电话，让他转告任小素，此时火种一线的远征军团正驱赶着上万流民向左云山进发，我猜远征军团会驱使他们做炮灰，试图冲上左云山的防御阵地，他们要提前决定是否向这些流民开枪。” 灵的黑色屏幕上显示出他的回答：“ 收到，已将此事告知王润。” 王胜之皱着眉头，远征军团这一招有点阴损，很多指挥官恐怕在面对上万流民的时候都会犹豫是否开枪吧。就算真的开枪，上万流民也会消耗左云山大量弹药，所以这件事情对左云山来说是一个绝对的坏消息。此时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任小苏问道：“ 灵，如果远征军团驱赶这些流民冲入左云山，冲击第六作战旅的防御阵地，我们的胜算有多少？” 灵似乎在进行建模计算，十秒钟后他对任小苏说道：“ 够呛。”“ 现在就不要用我教你的东西了，我需要具体的数字。”“ 好的。”21.19%。 只有 21% 的胜算吗？这也太低了吧。 如果火种方向不战败，那第六作战旅的胜算将高达 94.29%。 可惜火种战败之后，左云山和大牛山要承受所有远征军团的压力，就连大牛山那边的胜算也降低了一半。 那这个 21% 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任小素有点接受不了，因为这个数字将意味着这左云山防御阵地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可能长眠于此地。 P5092 会死，王韵会死，他任小素会死，杨小锦也会死，还有那些第六作战旅的将士们全都无法回到故里了。这个数字实在是太低了。 这个数字以所有已知条件为因素，建模之后我将自动运算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任小素想了半天忽然问道：“ 那你把我算进去没有？”“ 算进去了，并且计算了你的超凡能力、白色面具和黑刀，以及你的身体素质。”“ 哦。” 任小素忽然不是那么慌了，只计算了白色面具的能力吗？那自己还有好多其他能力呢，看样子王氏的人工智能也不是万能的呀。不对，这不是人工智能的问题，而是王氏的情报不足，导致灵的运算缺少了参数。任小苏心里暗自思忖，自己能以一己之力将胜算给拉回到 50% 以上吗？他不确定，但可以试一试。对于任小苏来说，不管在任何困境面前，他都没有放弃希望的习惯。胜与败都是自己争取来的，在结果出来之前，那只是个数字而已。任小素对灵说：“ 千万不要把这个数字告诉任何人，这个防御阵地上的士兵们才刚刚士气大涨，我们需要这股士气来迎敌。”“ 好的。” 此时 P5092 P5092 等原本已经睡下的人已经接到了王润的消息，匆匆起床，在指挥营帐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面对那些被驱赶来当炮灰的流民，到底该怎么办？任小素也来到指挥营帐，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而是等着 P5092 说自己的计划。 或许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会让各位非常不适，但战争之中出现在敌方阵营里的流民已经不能再被我们视作同胞了，而是敌人的工具，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命令士兵开枪射击。 指挥营帐里所有人沉默不语，没人知道在阵前枪杀10000多名中原平民会带来什么恶劣的影响。未来可能会有人用这件事情来攻击西北，也可能会让这场战役里的士兵终生都伴随着良心上的愧疚。这件事情绝不是大家嘴上说把这些流民当作敌人的工具大家就能坦然在心里接受的事情。当子弹命中那些手无寸铁的流民时，所有士兵都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杀的人也只是战争中的可怜人罢了。任小素想说点什么。 我支持你的 少帅，此时指挥权在我手中，我不用你的支持或者否定，以后如果有人追究这件事情也由我一人来承担就可以了。 任小素意识到 P5092 这是担心以后有人拿这件事情来责难任小素，所以 P5092 打算把他自己扮演成一个一意孤行的指挥官，将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事实上所有人都很清楚，在这场战争里讨论开不开枪没有任何意义，你不开枪那些平民就不会死吗？他们一样会死在远征军团的手里，所以开枪是必须开的。那么谁来下令开枪才是重点，谁来背负这份良心上的不安，履历上的污点，以及谁来面对以后圣母们的谴责才是重点。任小素想到这里忽然笑了笑， 行了，哪有让你背黑锅的道理，我是西北的少帅，这么重要的决定理应由我来做，以后产生什么后果都和各位无关。好了，我们现在来讨论如何安抚士兵们的情绪，毕竟真正要开枪射杀流民的是他们。 P5092 默默地看着任小素，似乎要重新修改对任小素的印象一样，这位西北少帅似乎就像对方带自己来大兴西北前承诺的那样，自己只需要指挥部队如何打仗，然后永远也不用背负其他的压力，对方说到做到。想到这里 P5092 冷静起来。 那现在我来说接下来的事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留给别人。 那现在我来说接下来的事情。刚才有人提议说瞒着士兵，不告诉他们那些被驱赶过来的人是中原的流民，但我认为绝对不能瞒着士兵。你故意不告诉他们要射杀流民或者欺骗他们，那是在侮辱他们的智商，所以与其瞒着不如坦然相告，好让他们用剩下的这几天做心理建设。而且在座的各位军官在大战当天必须带头开枪，各位不要以为躲在后方指挥手上就能干干净净了，你们要起到带头作用。我们是为生死存亡而战，没有其他路可选。 然而就在此时，王润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走出去接电话5分钟后面色沉重地走了回来。 对于战争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我觉得这并不值得高兴。 所有人看向王润，不知道对方到底接到了什么消息竟面色如此沉重。王润看了 P5092 一眼说道， 被驱赶来左云山的平民具体数字应该为9000左右，并没有上万。他们在长城破灭后 没能来得及跟随火种主力部队一起撤退，所以被抓住集中囚禁。其中有1000多人是隶属于火种第三师的士兵，还有1000多人是第四师的士兵，都是没能跟上主力部队撤退的。 任小素愣了一下，难怪王润会看 P5092， 这竟然还有对方以前手下的士兵啊。不过王润他们能够得到这么清晰的情报，说明王氏也有间谍混在这9000人当中。 我们的人和这些士兵接触了一下，并告知他们远征军团要驱赶他们来左云山干什么之后，这些人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在刚刚，原第三师的一名营长带着3000多名士兵趁夜晚向驱赶他们的远征军团先锋部队发起了自杀式进攻，全数战死了。他们手里并没有武器，其实只是用最有尊严的方式自杀罢了。 士兵被俘虏，一定会被搜走所有可用的武器，也就是说这些火种士兵是真正的手无寸铁，而他们面对的敌人则是拿着枪都未必打得过的远征军团部队。一开始这些士兵被俘虏后并没有拼命抵抗，在火种的秩序里，被俘并不可耻，保留实力留待以后寻找机会才是他们该做的事情。为中原人类留存火种，不是要让他们每个人都悍不畏死地冲锋向前。如果远征军团以后用他们做劳役，那他们完全有机会再次创造价值。可是王氏的人将远征军团要干什么告知他们后，这些火种士兵便意识到他们没有机会了，继续活着只会给友军造成混乱和伤亡，3000多人还会消耗左云山大量弹药。与其成为别人的拖累，那不如选择慷慨赴死。所以这3000多名士兵在当天晚上便找到机会进行反抗，没有人试图逃跑，如果分散逃跑只会被远征军团追上后毫不费力地杀死。他们凝聚在一起行动，以一名第三师营长为最高长官，只求以最大的可能杀掉一些蛮子。一个人没法和蛮子单打独斗取胜，那就4个人5个人一起。他们虽然没有了枪械，但还可以抢夺一些蛮子的武器，抢不过来就用牙咬。这场战役在王任的简单描述中并没有什么悲壮的色彩，就是一句全部战死了而已。但所有人都意识到那简简单单的话语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一场战争里总要有人成为新的英雄，但这些人临死前没想当什么英雄，只是做自己的分内之事而已。 P5092 沉默许久之后问道， 他们的编号？ 人数太多，不可能记得所有人的编号。 P5092 神色黯然了一些，是了，这些人连编号都没法留下来就死去了。 不过那位营长的编号我们是知道的， P31831， 他似乎知道你已经加入了西北部队，所以想让我们的人帮忙带句话给你。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没有机会再当你手下的兵了，但他没有给你丢人。 P31831 进入第三师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刚从士官学校毕业，来了以后直接当了排长，结果他是他们排里年纪最小，反倒老是被下面的士兵调侃叫他小排长。后来他慢慢成长了起来，我问他为什么加入火种，他说想要做一名和我一样的指挥官，为中原人类之存续而战。当时我还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他还年轻，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但起码现在看来他完成了自己的理想。 P5092 在笑，但大家都能察觉到对方笑意之下的苦涩。 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十足的好消息，这意味着我们左云山将要面对的流民少了3000多人，我们能剩下来很多弹药， 不止如此，他们冲击远征军团的时候，给其他流民制造了逃跑的机会。据我们的人反馈，今天晚上逃向荒野的流民就有3000多人。远征军团出动部队去抓捕他们了，但肯定无法全部抓回来的。 所以说，等远征军团抵达左云山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的流民可能就只有3000到4000左右。你们的人呢？逃走了吗？ 他不想跑，因为他还要在队伍里反馈情报回来。我们也曾让他撤退，但他执意留下。 指挥营帐里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这名情报人员继续留在队伍里，那就意味着他将会被远征军团驱赶到左云山战场来，到时候第六作战旅开火是根本不会认出他来的，所以对方只会死在乱枪之下。如果要逃跑，那今晚就是最后的机会，今晚不跑，那就是必死无疑。这位情报人员应该也很清楚这个结果，但对方仍旧留在那支队伍里，以待随时传递情报回来。 王氏也有这样的死士，令人钦佩。 我王氏虽然与你火种道路不同，也有点不择手段，但各位也别小瞧了我们王氏，这中原终将被我王氏统一，届时各位才会明白统一的重要性。 我从来都明白统一的重要性，只是觉得你们的方式不对罢了。好了，大战当前不要讨论这种事了，王氏能不能统一中原，那得这场仗打完了再争辩。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辜负那些死去的生命，现在情况出现转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对策可选。 怎么说？ 之前我想过要提前埋设炸药，来直接将10000多流民炸死，但这样其实非常浪费炸药，毕竟自动步枪的子弹有时威胁不到远征军团，但埋设的炸药却可以，所以我想优先使用步枪子弹来解决流民，这样炸药就可以留着对付蛮子。但现在不同了，流民数量没那么多的情况下，埋设少量炸药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基层士兵就不用面对内心里的挣扎了。我更倾向于让士兵们保持足够的士气，而且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后，后半生也不用一直活在良心不安中。 这样一来，只需要按下起爆按钮的那个人一人背负所有愧疚就可以了。看起来 P5092 是想自己来做这个人。任小素乐呵呵笑道， 起爆炸弹这事儿我熟悉啊，我来吧。 少帅你确定吗？ 我杀过的人可能比你带过的兵都多，放心吧，没事。 当天夜里，任小素站在防御阵地的边缘，眺望着苍穹之上的星空。其实这种决定如果只是嘴上说说，或者从纸上看到别人的故事，并不会亲身体会那种要亲手杀死数千无辜生命的纠结。这时灵走到任小素身边，突然问道， 前辈，我今晚有点不太理解，那些士兵为何会突然自杀似的向远征军团发起进攻。 任小素转头对灵笑了笑， 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希望了，所以要把希望留给别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